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26章。放眼整个明珠学府主校区，能够和他林廷玉打个不相上下的也就那么些人。他可不相信随便抓住一个口无遮拦的小痞子就能够跟他林廷玉来抗衡。东方明也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可不想提及当初作为见习审判员去追捕莫凡、唐月俩人，结果被莫凡直接打败的事情。他含糊地回答林廷玉，便快速地带着他离开，心中暗暗地说着，原来这家伙也是明珠学府的，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他呢？林廷玉当作东方明想在木奴娇面前做一个君子才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总之他是不会放过那个叫做莫凡的人的。而另一边，莫凡直接到院长办公室向肖院长报道，路途上他不由得嘀咕了起来，曾经自己在新生校区好歹也是一个人见人怕的大魔头啊，这大半年没在学校，大家好像把自己都给遗忘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说要剁掉自己的双手，最重要的是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帅。肖院长，我来报道了。莫凡连门都没敲，直接推开了院长室的门。院长办公室里面大概有四五位职位不低的老师，还有几名学生会的领头人，他们都是一脸错愕地看着如此不懂礼数的莫凡。 每个系的学生在院长办公室都这么没有规矩，不想念了？ 一名系主任怒斥道。那几名学生会的学员也真是服了，连他们这些在学生里面如同领袖一般的风云人物，在院长这边都得小心翼翼的，还得谦卑无比，竟然还有人直接拍门而入，真是不想在明珠学府好好过日子了。肖院长本来也带着几分怒意的，这么多学生和老师面前他还是有自己的威严，结果看到这个人是莫凡，脾气一下子就散了。他摆摆手，对这些老师和学员们说道， 你们先下去吧，回头我再叫你们开这场会议。 众位老师跟学生都是一脸的错愕，他们不记得肖院长有这样的亲属啊。众人很快离开院长办公室，房间里面只剩下莫凡和肖院长。肖院长的脸上都是笑容，更有几分欣慰，开口跟莫凡说道， 没事了吧？ 挺好的，就是大半年没有见到肖院长了，还挺想您的。 莫凡笑着说道，这番话也是真心的。在明珠学府，莫凡一直都受到肖院长的照顾，对莫凡来说，肖院长的确是一位非常值得自己尊敬的长辈。 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才让展空对外说你已经死了，不过你能够从恶魔的反噬中活过来真的是一个奇迹呀，也是我们的过错，没有保护好你，毕竟你的天生双系确实太特殊了。 肖院长说道。 哼，是我自己太张扬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惊无险，我也还能够回到这里继续学习。 莫凡说道。肖院长点点头，没出什么事儿就好。 肖院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同学们那儿了。对了，我想换一个系。 莫凡说道。 你不在召唤系待了吗？ 肖院长有些意外地说道。 召唤系的人数连一个足球队都凑不齐，连个妹纸都没有，没什么意思啊。您把我转到火系吧，火系是整个学府的大系，那里面人多，应该会很热闹的。 莫凡几分不怀好意地说道。肖院长无奈地摇摇头，在召唤系里面那么少人的情况下，这家伙都可以惹出那么多事儿来，这要是到了火系里面，那还不搅个鸡犬不宁吗？不过这也不算什么难的事情，既然莫凡一心要到火系里面修炼，让他去也好，在火系那样的大环境竞争之下，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也好也好，这些时间你就在学院里潜心修炼，时机成熟了 再将你推举到国府队，希望你在这次世界学府大赛上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世界学府大赛，这又是什么玩意儿？莫凡说道。肖院长挑起了眉毛，好气又好笑地说道，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学生？怎么连世界学府大赛都不知道啊？还有杭州灵隐审判会大力推举你成为国府队的内定选手，难道你一点儿都不清楚？ 莫凡张了张嘴，好像突然间明白了唐月老师临别之前说的那段话。我可没说我要参加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赛啊，吃力不讨好，打赢了那是学校栽培有方，打输了那是自己能力不行。肖院长揉了揉太阳穴，有些头疼地说道， 你知道各大学府各大氏族猎者联盟魔法协会他们为了争夺这个名额花费了多少财力和人力吗？你倒好，说这是吃力不讨好的。总之我们校方会审核这个推举的，如果审核过了你是跑不掉的。 这也太霸道了吧，我们明珠学府好歹也是人才济济高手如云的，干嘛非得盯着我不放啊？莫凡说道， 离国府队的选拔也还有一些时间，世界学府大赛也称之为威尼斯之战，这些东西你往后慢慢了解，我让教务处那边带人去帮你更改一下戏。哎呀算了，我帮你改吧，你直接去火院那里报道就好了。 肖院长说道。哦，那先谢谢肖院长了。 别太惹是生非，院系与院系有别，我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帮到你的。 肖院长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在较小的城市里，火系算是班级里面比较稀缺的了，但对于明珠学府这种从整个国家无数座城市当中筛选出的优等生来说的方式，火系已经算是比较普遍的了，再加上能够进入明珠学府主校区的都已经到达了中阶级别了，这个级别之后大家手上都是有一些资金，若真的对火系很痴狂的话，也可以利用引导觉醒来提升拥有火系的概率，于是火系自然也是一个大戏。现在自己天生双系的能力已经挑明了，莫凡觉得就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了，火系再怎么说也是自己主修的，是应该在这竞争压力极大的主校区掠夺一番能够让自己更大幅度提升的资源。火系星云已经到第三个级别了，即便离高阶的火系星河还有巨大难以逾越的鸿沟，但修炼这个东西讲究的是日积月累，莫凡这是提前为自己下一个境界做好了铺垫。明珠学府的火系称之为火院，容纳了不下2000名的火系学员，经常在校的应该就有1000人左右，已经毕业的数量就更难数了。莫凡选的很是时候，今天正好是每隔一个月都会进行的火院测试排行公布时间。这个测试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资源的分配，排名越高的获得的资源将会越多，到了中阶级别耗费的财力是一个无底洞，要想成为人上人就必须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漫长的修炼。莫凡是一位转系生，参与测试的大概有1100多人，之前没有参与任何测试的他自然是在火榜的最末尾，排在了1100多名，分配到的资源真是少得可怜了。莫凡刚刚抵达足以容纳千人的火系大学堂，整个火系学堂内外都呈现出了赤红色，步入的那一刻看见这刺目的颜色之后，下意识地感觉到整个学堂都是处在燃烧的状态，往学堂的四壁和高大的梁柱望去，可以看到一些熠熠闪光的火纹带着渐变的效果，当走在不同的角度凝视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些壁上的火焰是在摆动燃烧着，栩栩如生的。 火系大学堂整体呈现一个阶梯的坐席，一排排一列列排列得非常的整齐。莫凡进来的时候，这里人头攒动着，轰轰闹闹的，欣慰的是一眼望去数不尽的妹子。或许是修炼火系的缘故，这些妹子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子火辣辣的性感的气息，让莫凡是大饱眼福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27章，同一群漂亮女生一起选了个位置坐下，莫凡贪婪地吸了一口气，诱人的芬芳与处子之香扑鼻而来，其中以玫瑰为主，混杂着其他一些香水的味道，彰显出了这些火系女生追求刺激与激情的秉性。 喂，你有些面生啊，不会是别的系的过来浑水摸鱼想接近我们丁雨眠吧？就以你这长相，还是别痴心妄想了。 前座的一位短碎发女生转过脸来，一脸不屑地说道。莫凡看着他，暴脾气一下子上来了。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有人对自己的长相产生质疑了，实在是不可饶恕。一个是娘娘腔，这会儿又是个男人婆。 喂，我们是一起入座的，怎么不说你们这一群女生对我有兴趣呢？ 莫凡回应道。周围这一群女生纷纷转过头来，眼睛里面写满了三个字，那就是不要脸。让莫凡有些小意外的是，坐在自己侧前方的一个头发如丝绸一样垂落下来的女子并没有转过头来。其实一开始莫凡就稍微留意她了，她的发型有几分让人迷醉，丝绸一样滑落的黑发的两侧还往中间编织出了俏丽的网状的辫子，就像是一缕纱巾轻柔地罩在了她丝丝柔滑的铺发上，带着一种温婉贤淑的感觉，又不失高贵和精致。果然特殊的妹子就是独具慧眼，应该是她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 你这人识相的赶紧滚到后面去坐，别在这里碍眼，这里是我们姐妹坐的地方，这半年来一直如此。 短翠发的女汉子说道。 那我要是不走呢？ 莫凡满不在意地说道。 告诉你，我黄兴利好歹也是火焰火榜上排行第300名的人，收拾你这种无名小卒那也是绰绰有余，别逼我动手。治愈系的那些家伙们收费可不低。 自称是黄兴利的女汉子说道。 兴利，算了，别惹事。 那位应该就是丁雨眠的女子说道。她没有回过头，莫凡依旧只能够看见她高贵别致的发型，心痒如麻。 雨眠，你就是对这些不怀好意的苍蝇太客气，才会总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逮到一个不要脸的，狠狠揍一顿，以后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觉醒的是火系？ 女汉子黄兴丽说道。莫凡坐在一边听着，真有些期待这个叫做丁雨眠的女孩会有一副怎样惊艳的容貌，只可惜她一直都没有转过头来。没过多久，火系的系主任老师魏荣大呼无奈地进来了。这个人是有气场的，这一刻整个火系学堂的上千人都安静了下来。他走到了讲台，目光扫视着这阶梯扇形的学堂，看着数量众多的火系学员们。 哪个是莫凡？ 系主任魏荣开口说道。莫凡有些诧异，不明所以地站了起来，大家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要知道在这样一个出席千人的院系里边，能够被系主任叫到名字那是很稀奇的事情。 你是转系过来的？ 魏荣问道。 是的。 莫凡点点头。 都已经快要到学期的末尾了，你转过来做什么？我这里可不收你这样心思游离不定的废物。 魏荣毫不客气地说道。魏荣的脾气素来火爆，在知道今天有学员转到自己系来的时候便极力地反对，谁知这名学生的来头还不小，由院长亲自给他办理了转系手续， 手续正规，魏荣想不收都不行。但是院系和院系是相隔的，系主任拥有足够的话语权，魏荣可不管这小子来头有多大，落在了自己地盘上，他可不会给他面子的。他的火院人多归人多，但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精英。莫凡真是纳闷了，这老师的脾气也太暴躁了吧，自己不过是转个系，结果就当着这么千人大学堂的面骂自己是废物。那我还是坐在这里了，老师。莫凡也不是软柿子，淡定从容地回答了一句。有肖院长亲自给自己跑程序，莫凡就不信这个大猩猩一样的魏荣系主任还能够把自己给赶出去吗？魏荣浓密的眉毛一下子挑了起来，这转系生还敢顶嘴了？这火院1000多名在校学员有哪一个不是对自己恭恭敬敬的呢？即便是排行榜前10的那几个背景再深实力再强的，也从来都不敢顶嘴啊。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吗？ 魏荣质问说。还行吧，至少不是你说的废物。莫凡回答道。 这个月的测试已经结束，算你比较走运。下个月倘若是让我看到你的排名在1000名之外，你原来在哪个系就滚回哪个系去吧。火系的资源由我来分配，我完全可以以你表现极差为理由直接剥夺。 魏荣也不客气地说道。哈，1000名，老师你有点小看我了吧。莫凡却笑了起来。 哼，等你先到达了再说。 魏荣冷声地说道。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大概地看了一番，其实火院还是让我有那么一点失望的。莫凡开口说道。 你想说什么？ 魏荣瞪着眼睛说道。你说你这里不收废物，我怎么感觉这个学堂的废物倒挺多的呢？还是说你教出来的学员里面水平就这样了？莫凡回答道。莫凡今天心情不好，被人两次质问了长相问题不说，刚入系就被系主任骂成了心思游离不定的废物，招谁惹谁了呢？他明珠学府大魔头在以前那都是在新生里面横着走的，肖院长的关照又加之老师们对自己又客客气气，莫凡向来是语出惊人，此时他吐出的这句话更是在这千人大学堂当中惊起了千层浪。这个学堂里的废物倒挺多。这句话没指名道姓的骂谁，但实实在在的是骂整个火院，把所有的人都给骂进去了。骂学堂学员就算了，他是连同系主任魏荣一起骂了，说他教出来的都是废物。一时间整个学堂都感觉焚烧起来了，若是目光能够真的凝成火焰的话，莫凡已经被数千只眼睛给焚烧成灰烬了。看着脸色铁青无比的系主任魏荣，莫凡无奈地耸耸肩。没办法呀，这事儿是他这个为人师表的家伙先挑起来的，自己总不能因为他是老师就怂了他呀。在杭州风波的时候，莫凡就深刻地认识到了值得尊敬谦卑并不是年龄和职位，而是作为长者的智慧跟宽容。这魏荣简直是吃了炸药一样，才刚开口就把自己给骂了，素来龙傲天附体的自己能不骂回去吗？好吧，莫凡承认自己其实就是很不爽这个傻叉的系主任，没控制住脾气。 很好很好很好， 系主任魏荣连叫了3声，那咬牙切齿的模样估计都想把莫凡直接给扔出去暴打一顿了。学堂里也更是一片的沸腾和嘈杂。 你这转系生算什么东西，竟然敢骂我们是废物，走走走，现在我们就出去比试，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都对不起自己火榜前400的名声。 还没有见过什么人敢跑到我们明珠火院来撒野的，活得不耐烦也得有那么一点点脑子。 我看这个转系生就是存心来找死的。赵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火榜前100的高手，一招去把他给灭了，我是最看不惯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 学堂里有恨不得马上把莫凡一个猎拳轰飞的，也有已经围到莫凡面前要莫凡磕头道歉的，当然更多的是在那里不屑的冷笑，并没有太过在意这样一个转系生的无稽的话语。想来也是， 大家都是地位非同凡响的明珠学府的主校区学生，怎么说也有了一点内在修为，要么是本身就是废物的人被这么一弄就暴跳如雷，要么就是心气真的很高的人，最受不了就是这样的无知。总而言之，绝大多数的学员们带着那一份古井不波的自傲，完全懒得去跟莫凡一般见识了。 奇了怪了，我这话都放到这个份上了，他怎么还没转过头啊？ 莫凡面对着千夫所指，心中却在暗暗地嘀咕着。还是那样美丽的背影，精致的发型，莫凡觉得自己已经点燃了这整个火系学堂大部分心中的炸药包。就算心性真的淡定，那好歹也会看自己一眼呢。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28章。结果是前面那个叫做丁雨棉的压根就没有转过来，反倒是女汉子黄兴丽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眼睛里面除了被骂的恼怒之外，貌似更多的就是你小子是不想活了。黄兴丽对莫凡也不是有绝对的恶意，本性还是善良的他觉得这个转系生现在最好赶紧滚离火院，否则分分钟被大卸八块。 都给我安静！ 魏荣的声音猛地回荡在整个学堂当中，他的那双眼睛如火炬一般注视着莫凡，也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浓浓的火焰气息。学堂一下子寂静了，能够听见的就只有大家的呼吸声。 这里是明珠学府，是火院，绝世的天才我魏荣见得多了，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可以在我的火院里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领。火院每个学生的成绩都列在了火榜上，从第一名直到1149名。 魏荣声音如铁地说道。魏荣在说话的时候，千人的学堂没有一个人发出杂音，他那份威严如同他洪亮的声音一样回荡在这个偌大的学堂里。魏荣目光朝着千人之中扫去，然后开口说道： 郑佳慧，你站起来。 人群当中一名看上去比较怯弱的男生缓缓地站了起来，对他来说被点到名字并不是什么自豪的事儿，反倒有些无地自容的样子。 他是整个火焰的最后一名。 魏荣这番话是对着莫凡说的。 董法烈，你站起来。 魏荣接着说道。此刻在整个学堂最后排的一名看上去吊儿郎当的男子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他的脸上挂着一个看热闹的笑容，笑容当中带着那份骄傲却怎么都无法掩藏，与那名叫做郑佳慧的男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魏荣指着东方烈对莫凡接着说道： 这是火院排行第一的。 魏荣目光从郑佳慧那里缓缓地移到东方烈的身上，随后又接着说道： 他与他之间相隔的不是更卓越的天赋、更出色的背景、更刻苦的修炼、更特殊的奇遇，而是1147名拥有相似这种条件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了无数次碰撞之后的残酷结果。依仗的已经不单单是实力，既然你觉得他们之间还充斥着很多你根本看不上的人，很好，就凭你这句嚣张气焰的话，我将你这个月的成绩列在第100名的位置上，我让你感受一下能够位列100名的火系学员他们每天承受的是什么。 魏荣的语气沉重地说道。莫凡见系主任这样认真的架势，就笑着说： 我不过就是不爽刚才你说的那句侮辱我的话，何必搞得这么剑拔弩张呢？ 我的火院里可不允许说任何空话，你觉得我教出来的有不少是废物，那我就让你清楚被废物打败的你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魏荣并没有打算放过莫凡，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莫凡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就是不知道这头黑猩猩一样的主任把自己列在第100名上会有什么用意。魏荣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 这次的事情一个月之后自会有分晓的。他开始公布这个月测试的排名了，也公布了资源的分配。莫凡一如既往地惹了众怒，他也算是心满意足地出了风头。他拍了拍前面那位女汉子黄兴丽，开口问道，喂，你说黑猩猩把我安排在第100名，是不是被我气糊涂了？貌似第100名分配到的资源可不少啊。黄兴丽已经翻起了白眼儿，心中暗想这个人原来是个白痴。 你真的以为在火榜排行高的人是那么舒服的吗？他们需要接受不同排行的人无休止的挑战，排行越高，接受的挑战就越多，可没有人会特意让你舒缓。即便你魔能都耗干了，只要你被挑战，你输了，你就会立刻变成挑战你的那个人的排名。哎呀，本来你作为一个转系生，要是有几分本事的话，可以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排名一点一点地打高，也没有人会特别的留意你。现在你自己找死，想痛扁你的人没有一千也有800吧，以后是别想在明珠学府待下去喽。我建议你开完这会就赶紧离校吧，不然真的会死得很惨。 黄兴丽跟莫凡说道。黄兴丽是真的觉得莫凡刚才的举动是全校第一作死的，考虑到他之后一个月会被折磨得人无完人，黄兴丽还是给他一个忠告比较好。 我去，排行榜的规矩是这样的，可以一直挑战，那我岂不是要被车轮了，连休息都没有啊？ 莫凡一脸惊愕地说道。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也敢这样大言不惭，神仙都救不了你。 莫凡头疼地揉着太阳穴，刚才自己好像装大了。榜单的事情莫凡也是今天才知道，结果这榜单竟然是无限制的挑战规矩。想到自己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泡妞逛街的时候都有人跳出来跟自己挑战，这日子真就没法过了。要不再到肖院长那儿一趟，让他把自己转到雷系怎么样？这火系感觉是没法待下去了。莫凡现在实力是强，但若不实施全力的话，还不足以横扫整个明珠学府。明珠学府的主校区一直都是高手如云的，唯有中阶级别才有资格进入这里，而在主校区当中获得资源将实力修炼到中阶巅峰的应该是大有人在的，其中也不乏一些已经拥有了灵种的人。比如说东方明这家伙，论实力的话，这家伙其实也不会比自己差太多，而且他的模具比自己豪华了不少，一模具这种奢侈的东西都会有的，灵种更不在话下。如果比他强的人还存在的话，这些人自己对付起来也很吃力。假如我是第100名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前100的高手就不能够挑战我了？莫凡急忙问了一句。莫凡觉得对自己比较有威胁的恐怕就是这前100名的人了。 那是当然，谁吃饱撑着去挑战比自己排名低的，赢了又不加排名，浪费宝贵的魔能啊。 黄兴丽说道。原来是这样，那还好点儿。莫凡松了一口气。 好个屁呀，自大的无边无际。还有，我跟你很熟吗？你一直问我做什么，离我远一点，你这个神经病。 黄兴丽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顿时气呼呼地说道。莫凡嘿嘿一笑，觉得这男人婆也挺有趣的。火焰大会一结束，莫凡已经嗅到了整个教室浓浓的火药味了，还好他提早开溜了，不然光是眼神就能够把自己化成灰了。 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还不是夹着尾巴逃跑了。 黄兴丽看到了莫凡溜走，冷哼哼地说道， 这人名字有点耳熟。 坐在一旁的丁雨棉看了一眼莫凡逃跑的方向，小声地说了一句， 你认识他？ 黄兴丽有些诧异地看着丁雨棉，他认识的丁雨棉是连风云榜前10的校草是谁都搞不清楚的，怎么会去在意那个无名小卒的名字呢？丁雨棉摇摇头没再说什么。魏荣系主任一走，整个学堂就炸开了， 成群成群的人气势汹汹地朝着莫凡刚才的位置围了过来，一个个都卷起了袖子。 妈的，被这小子给跑了！ 什么时候跑的？你们坐旁边的是干什么吃的？能看紧点他吗？ 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路的。 哼，跑又有什么用？直接去发起挑战。他现在可是排行第100的人，我们10个里面有9个都可以挑战他，除非他甘愿把资源拱手相让，不然他就得跟我们打。 赵继冷笑地说道。他娘的，第100名可是他赵继的呀。100名和101名给的资源可是有很大差距的。赵继他莫名其妙地被莫凡给挤到101去了，对莫凡的怨怒别提有多深了。 秦松，你不去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吗？收拾了这小子怎么也可以有点名望。这火焰高手太多了，我们要是再不刷点存在感，谁还知道我们金火社团呢？ 百名之后的打闹有什么好掺和？ 那名叫做秦松的人说道。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29章。 话说曾经在新生里面有一个被称作大魔头的人，好像也叫莫凡，为人张狂至极，这人会不会是他？ 那个莫凡不是在做交换生的时候死了吗？ 应该不是同一个，那个莫凡是召唤系的。 也对， 白送的资源我们赶紧去抢啊。 木姐姐你快看，大魔头又惹出事情来了，竟然在火院的大学堂里公然骂火院有很多人都是废物，还骂魏荣系主任教学水平有问题。大魔头一回来就有好玩的事情发生。 植物系学堂里面，艾图图开心地拿着手机给旁边的木奴娇念着。整个明珠学府主校区绝大多数人都是规规矩矩的，偶尔出现几个张狂的人，在艾图图看来多数是有装牛叉的嫌疑。莫凡就不一样，一整就整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不愧是大魔头啊，第一天来学校就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波，校内的论坛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世家子弟们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主校区内打响自己的名头，为此更不惜做各种秀好博得大家的关注。他倒好，哪个势力都不代表结果，就专做这种一鸣惊人的事情。 木奴娇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啊是啊，上个月萧家他们自导自演的炼魔，前不久周家和李家两大公子哥所谓的炒作巅峰对决，和大魔头的比起来简直都弱爆了嘛。 艾图图开心地笑着。 只是他这次做的好像有点过了。 木奴娇笑完之后不免为莫凡担忧了起来。这校区可不比青校区，青校区好歹都是一些应届学员，大家都是刚从魔法高中升上来的，实力普遍是在中阶上下，就算是有家底的人也不会轻易的暴露出来。到了这主校区，大家都是中阶法师，在整个社会上都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不同的派别势力，天赋卓越，背景雄厚，实力惊人的大有人在。主校区的规定也很简单，只要你没有突破到高阶法师，你就可以一直在学校进修。这就意味着高阶以下这个主校区什么怪胎都会有的。就拿木奴娇自己来说吧，他作为第一年进入到主校区的学员，以他的实力在植物系的排行也不过是第145名，前100还杀不进去呢。当然了，这个成绩在新生里面就算是极其出众的了。回到公寓里面，莫凡舒服地躺在沙发上吃着水果。这个屋子里面什么不多，就是零食和水果特别多，都是木奴娇跟艾图图买的。莫凡也从来不会跟自己两个爱妃客气的。刚休息了没多久，手机里面便传来玲玲给自己发的信息，要自己到青天烈锁一趟。莫凡这才想起来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竟然没有到猎所去给包老头报道，想来他也应该知道自己活着滚回魔都这件事儿了。莫凡出了门叫了一辆车， 什么时候去把吉星狼的牌照给弄一些，每次出门还得打的，太不方便了。不知道召唤兽上牌要不要摇号呢？ 莫凡嘀咕了起来。到了青天猎所，包老头依旧在那个老旧的吧台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估计最近生意不是很好，都没有接到什么大单子，连茶也都没敢喝贵的。 包老头，嘿嘿，我回来了。 莫凡笑容灿烂地打了个招呼。 哼，你小子死在外面更好，我青天猎所再招一个更能干无旷工的。 包老头没好气地说道。嘿嘿，别这么说呀，我还指望着在您这儿多挣点生活费呢。哎，对了，包老头，我有一些不错的楷模具的材料，你的路子广，介绍我一名厉害的铸造师呗。我想给自己弄一件楷模具，免得总是吊着小命。莫凡说道。 楷模具的锻造可不便宜，你有钱吗？ 包老头挑着眉毛问了一句。钱还是有一点的，我刚惹了一些小麻烦，没有一些称心如意的模具还真不好对付。五颗巨蜥的尸体已经被黎曼给处理了，黎曼如实的给莫凡卡里面打了1900万的费用，没有出现异品，也没有出现精魄，就单单是一具尸骸可以卖到1900万，这在莫凡看来已经很不可思议了。不过统领级的生物真不是那么好杀的，不小心还会丢了性命。 我会跟我老朋友打声招呼，你带好材料和钱到东方明珠魔法协会去找他就好了。既然你回来了，正好我这里积了一些委托没处理，你和玲玲都去解决掉吧。 包老头一口气拿出一叠的委托来。没问题。莫凡拍着胸膛，一副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的架势。拿过了委托书，莫凡脸色一下子变得奇怪了。倒不是这些委托太过于变态，而是这尼玛都是什么委托呢？啊，到下水道里面抓一只血纹的巨眼星鼠，这种事情随便交给一个猎法师就行啊。还有这个，刚买的驯兽跑了，去帮他给捉回来，这个又是什么鬼啊？收保护费吗？哎，包老头，你是穷得揭不开锅了还是怎么着？这种破委托你也接？莫凡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 前几天我出门去了，就让一个朋友来当掌柜，谁知道他乱七八糟委托接了一大堆，为了我们青天猎所的完成率，这些就辛苦你了。谁让你是我们青天猎所最弱的猎人呢？ 包老头说道。 那问题是，这几万块的委托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 莫凡不爽地骂道。以他现在的实力，随便接个单子怎么着都得10万起价，在明珠主校区里中阶法师或许多如狗，但在这人海茫茫的社会当中，中阶法师那是很高贵的，出场费不比一些大明星。 你就别抱怨了，赶紧去处理掉吧，过阵子有大价钱的好单子我再给你接了。顺便告诉你，我那老朋友的楷模具锻造费可是很昂贵的，你那点小钱儿不一定能够请得动他。 包老头一脸尴尬地说道。事实上他也觉得这些委托有些坑了，以他金字招牌，这些委托实在有些自降身份，一回来就给别人当苦力使，赚的钱估计要勉强付一下自己奢侈的房租和平日里的开销。回想起自己虐爆巨蜥尾龙，治杀五颗巨蜥，拯救图腾玄蛇，赶走银色穷主，这一系列风光的事迹，去干这些类似于侦探会所给人抓情妇、帮人找狗、电线杆贴小广告的委托，真他娘的有一种有辱强者尊严的感觉呀。和玲玲走遍魔都的各个大街小巷， 就是为了自己都看不上的委托金。莫凡觉得自己是越活越回去了，不过考虑到明年的猎人争霸赛，积攒越多的猎人积分，参加猎人大赛水准也不同，这些阿猫阿狗的小任务就纯属当是刷刷自己猎人的数据了。还好有玲玲这个神奇的智囊在，这些小事处理起来并不算太难。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莫凡便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委托都给处理干净了，得到的佣金大概有50万左右，这笔钱对以前的自己来说不算个小数目，只可惜现在到了中阶级别之后，动辄百万，稍微要起到更好效果的都得上千万，还想着给暗影系也附上一个灵种，想来是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处理完这事儿之后，莫凡回到学校，结果更是一个头两个大了，他的挑战书比那些委托书堆起来还要高呢。还好正式挑战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还有第四个星期，不然他的这个月的资源便全都归那些挑战者所有了。学校提供的资源很可观，其中便有进入三步塔修炼的这一项，对莫凡来说，主校区最诱人的便是这个三步塔了，那里简直就是修炼的圣地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30章。第100名给的资源很不错，让莫凡有些意外的是，这次自己还分配到了一个速控的魔器。这个魔器有些特殊，它可以让魔法师更加随心应手地将星子与星子连在一起，星轨与星轨的衔接也会变得更加平滑，而不容易断裂。借助这一件特殊的魔法道具，练习把控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可以缩短整个星轨勾勒和星轨描画的速度。简单来说，这魔器便是用来提升施法速度的。魔法师之间的战斗看似复杂，其实又简单，若是谁能够先施展出魔法来，那肯定是占据很大的优势了。像莫凡这种已经分别将雷系跟火系的初阶魔法都修炼到第四级别的人，如果能够让星字的速度衔接得更快的话，达到挥手即来的境界，那自己在同等级别的战斗当中将会立于不败之地的。另外让莫凡非常诧异的是，这个学校竟然还有提供火系的灵种，每一次火榜的排名都获得相应数量的火种碎片，这种火种碎片足够多的时候就可以拿去熔炼了，运气好的话可以熔炼出灵种来。分发到莫凡手上的灵种碎片有一颗，每10颗灵种碎片就可以进行一次熔炼，同样的熔炼过程当中还需要很多不同种类的火属性的材料，材料越多成功率也就越大，如果不小心出了一个灵种，那实力便是一次质的飞跃了。莫凡自己已经拥有煤岩了，灵种碎片对他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于是他把这火系的灵种碎片去换取暗影系的碎片，争取把暗影系也提升到零级。召唤系是没有灵种可言的，不过召唤系生物所需要的资源堪比一名魔法师，这其中的血统、灵魂和体魄都已经延伸成一门大学问了。莫凡现在的资金还是太有限了，根本买不起一个幼宠，契约召唤这个技能也一直荒废着。说起来莫凡还是非常缺钱的，中阶法师这个级别莫凡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若是不够尽数完美的话，如何制霸校园呢？对莫凡来说，现在手上的这些学校的资源对自己都很有利的，面对这长长的挑战书，莫凡说什么也不能把这些东西给拱手相让，只是究竟要怎样才能够应付这么多人的挑战呢？应该好好的想一个办法。前50名可以获得2颗灵种碎片，并获得一件火属性魔器， 艾图图，你说这火属性的魔器有什么用呢？ 你是外星人吧？火属性的魔器就是用来提升火系修炼的，它的效果有些类似于星云的魔器。星云魔器是提升人的灵魂，让魔法师整体的修炼速度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火属性修炼魔器它的作用是直接针对于火系，能够在魔法师拥有星云魔器的情况下再叠加火系的修炼速度。这种东西啊，若是单独的使用效果是一般般的啦，但是若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星云魔器来相辅相成的话，那么单一系的修炼将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懂了吗？ 艾图图一边啃着香蕉一边说道。 哦，原来如此啊，那这东西对我来说很有用。 那假如我在三部塔内修炼，同时开启星云魔器还有火属性的修炼魔器，再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火系上的修炼，那我火系的提升速度不就是飞速了吗？ 莫凡眼睛一亮说道。艾图图点点头，肥嘟嘟的小嘴里面塞着大半根的香蕉，口齿含糊地说道。 问题是很多人能够获得这其中一项就很了不起了，还想要三项叠加，有点太美好了吧。 那杀到多少名才能够获得到三部塔修炼的机会？ 在你们火院怎么说也得前50才有机会进去修炼一天的机会，名次越高修炼时间越长，以你的实力能够保住这第100名就很了不起了，杀到前50就算了吧。啊，火院的前50名都是一个比一个怪胎，一个比一个有钱，没有一整套极品的模具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火系前50。你这个穷鬼，你自己算算身上有几件拿得出手的装备。你天生双系是比别人多了不少的进攻手段，可是只要别人对你稍加了解，换上一些能够克制雷系或者火系的防御模具，你就会被人打个落花流水了。 你还真提醒我了。莫凡认真点点头，自己终究是一个非人民币玩家，和那些土豪相比欠缺的就是装备了，自己天生双器的优势很可能被别人完美的模具给抵消掉。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东方明那个傻子似的，把一大笔钱都花在了跟魔法师正面对战上并非能够起到很好效果的异模具上。假如他把那异模具的钱拿去换一个属性更高的盾模具或者是铠模具，抵挡掉自己的初阶魔法的威力，那自己想赢他都难了。 哎，要不你去给穆家做上门女婿吧，穆姐姐所在的这个大氏族还是很懂得珍惜人才的，以你大魔头现在的名望，他们为你免费提供一整套高质模具还是很愿意的。 艾图图笑着说道。 这个主意不错呀。 莫凡邪恶地笑了起来，半眯着眼睛注视着阳台上正在浇花的身姿绰约的木奴娇。木奴娇红润的脸颊转了过来，恶狠狠地瞪着出馊主意的艾图图，扬怒道： 别瞎说，谁要这种成天惹是生非的人，别给我们穆家砸了招牌便不错了。 艾图图听到木奴娇这句辩解，立刻凑到了莫凡的身边，一脸的坏笑跟莫凡小声地说道： 大魔头，你发现了没有？这次你回来之后，穆姐姐可爱损你了，可爱给你泼冷水了。我可从来没有见她对一个男生用这样的态度。她不是发自内心讨厌你的话，那肯定就是喜欢上你了。我刚才说让你做穆家的上门女婿，可又没说她是穆奴娇啊。穆家的女儿多了去了。 艾图图这么一点拨，莫凡立刻点起头来。木奴娇这脸颊更红了，他没想到这俩人竟然合伙给自己下套，他转过身去不想再和这俩人说话了，也逃一逃自己现在这些窘迫的状态。 嘿嘿，看来啊，大魔头，你当初舍身相救还是很成功的嘛。 艾图图说道。莫凡一个劲儿的点头，一脸认真地问道： 哎，如果是给他做上门女婿，不送模具，我也去啊。 艾图图给了他一个大白眼儿，骂道： 想了没你，以穆姐姐的身价要真的卖，穆家怎么也会捆绑回一个高阶的年轻法师， 还有那种很有希望到达至尊超阶的人才。你一个小中阶法师又没什么大背景，最多也就跟穆家那种长得丑地位又比穆姐姐这种掌上明珠还差了好几个级别的嫡系小姐成婚。要娶穆姐姐这样的大世家，聘礼怎么说也得高质量模具堆满这个房间，哪还有倒贴的说法呀？ 你的意思是，我即便是入了这个大氏族，那也不过是做一个家臣，还要被大公子大小姐给使唤？哎呀，这个万恶的阶级社会，就容不得我跟他这种真心相爱的吗？带着这么浓厚的封建门户偏见，哼！莫凡仰起头来感慨了一句。艾图图听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笑得捂着肚子了，而在阳台上的木奴娇是再也听不下去了。还以为莫凡这家伙听到这么严肃的话题之后会好好反思呢，怎么也会触及到一点自尊呢？谁知道这个人这么没脸没皮的，谁跟他是真心相爱呀？木奴娇已经不想在这待下去了，他快速回到自己房间，免得又被这俩人开涮。艾图图这丫头真是的，当初答应合租的时候不是说好一起惩治这个嚣张气焰的大魔头吗？怎么这货都已经和他联手了？而且最近一旦有关大魔头的事儿，艾图图那双乌黑的眼睛就亮了起来。再这样下去，没准他们艾家就主动要把她招成女婿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